你说人生有你

他谁是谁，管他昨天明天是错是对，只要借你才是我唯一不变的堡垒。 水寒下，心愿一对。风寒情，水寒下，心愿一对。